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池小池沉吟消化着已知的讯息，楼隐带他询问， 他这么做最终有什么好处吗？ 系统们随着见识的增广，也会产生自己的心愿。每个系统内都存在一个商池，池子满了，主神的任务也就此终结。我们会替主神完成一个合理的心愿。 心愿？ 成为更高一级的系统主神，或是获得自由，成为一个人，结束漫长的永生。毕竟作为系统什么都体验过了，唯独没有体验过的就只有死亡。 那他的心愿是？ 总负责人耸了耸肩。 我们已经问过他了，他说他只想留在这里，哪里都不想去，把这里做成最高神之下规格最高的系统。 楼隐啼笑皆非，没有太高尚的理由，一切祸端起源仅仅是因为一个系统主神的贪婪而已。总负责人重新转向从刚才起就一言不发的池小池。 我们之所以能够与原主签订契约，是因为原主死时体内存在有伤，被我们捕捉到即将流散的精神体，我们才能与他建立契约关系，让他有复生的可能。但当原主彻底死去时，精神体已经彻底消失，因此要回溯几乎是不可能的。 谢谢您严谨的回答，您用了几乎，说明还是有办法的。 总负责人没有正面回答。 伤的力量能够回溯时间线，自然也能让时间回到原主们刚刚签订契约的时候。 总负责人微微笑，不肯定也不否定。 可以理解为经过系统的精密计算，想要复活所有曾经受害的原主是一笔很不上算的买卖。 池小池永远不会忘记，这些真正的先天系统虽然拥有人类的外表、人类的表情，但本质却是一堆数据。数据追求的是一个完美而冷冰冰的最优解。总负责人说， 池先生，我们很感谢你让我们发现了这样一个重大的 bug， 正因为此我才和您说这么多，让您知道您要跳的是一个多大的泥潭。现在您可以说出您的心愿了。 池小池往后一靠， 这个主神我做定了。 总负责人流露出了不解的神色。 池先生，我以为你是很精明的人。 我从来都不精明。 如果足够精明，池小池不会等一个回不来的人，也不会为着一个本不可能回来的人走上一条截然不同的人生路。他要的东西从来随心。 对你们系统来说，一切不过是生意，而想要做生意，信誉才是最要紧的，不是吗？ 在商言商，池小池不打什么感情牌，径直道， 如果在恶性事故发生后，你们只是更换了另一名先天系统来做主神，不管以往发生的烂招，您觉得其他主神引以为戒的可能性大，还是偷来713主神作弊的经验为机所用的可能性大？所谓共生关系，讲究的是等价交换，平不了这笔账就没有等价一说。况且如果先天系统的秘密传开，你猜 系统会不会暴动？ 总负责人总算勃然变色，豁然起身道：“ 你怎么知道先天系统的事情？” 你别管我是怎么知道的，与其放走知道秘密的我，转而让另一个新主神知道这件事，或是引起系统的暴乱，不如就让这个秘密烂在我这里吧。我会隐藏这些秘密，给这些先天系统一个最好的结局，我也会帮你们平了这笔账，用那位卸任主神商池里积累的全部商值，还有即将赚来的商值，换这些受害者一个新生，你觉得怎么样？ 总负责人打量着他。 石先生，您真是一个怪人，在我的数据库里从没有见过一个人愿意往火坑里跳。 就像你说的，主神的心愿是成为更高级的主神，或是作为人死去。我已经死过了，不介意好好的活。 原本简单的成交证物变成了近一个小时的长谈。走出小屋时，楼隐问池小池：“ 先天系统的秘密是什么？” 池小池并不回答，放向空间的一角。他上次来过一次，知道那个方向有009的宿舍。属于这些先天系统的记忆数据已经溃散，就像楼隐十数年的任务记忆化为碎片，烟消云散。别人池小池管不着，但他唯独不想让楼隐有太多心理负担，就笑嘻嘻地摸摸胸口。 嗯，已经烂在这里头了。 楼隐把手附上去，温柔地碰一碰，正要说话，旁边传来一声响脆的呼声。089背靠在023的宿舍门上。 你怎么在这站着？ 089摸摸鼻尖。 刚跟他们道过别，23还哭鼻子了，现在我暂时走不了，他脸皮薄，不愿意跟我待在一块，就赶我出来。 宿舍门从内陡然咚的闷响了一声，随即传来023瓮声瓮气的喊叫：“ 谁哭了？” 089眉开眼笑，冲两人挑一挑眉，示意这个话题终结。池小池并无意把089差一点被主神清洗掉记忆的事情告知他，他愿意把什么事都弄得简单一些，尤其是感情。他不想让友情里附加一层恩情，难免画蛇添足。于是他顺着089岔开了话题。 哎，你上次去给楼哥代班的时候，是不是办了一件私事？ 新主神来查岗了。 是啊，办了。 池小池已从楼隐那里听说了大致的事情。 我知道你能说服你自己去相信这么怪力乱神的事情，可我想不到你会怎么说服023，让他相信自己会在某年某月出事。 我不爱说服人，但我会保护好他。 这么自信？ 089回首看向窗户，看到里头偷偷往外张望的023，低低笑了一声。 因为是我。 与此同时，季飞鸿左手拖着行李箱，右手拿着那个名唤楼隐的年轻学生两个月前留给他的字条，走在东欧夹绿的红砖小道上。四合的暮色敛住他的影子，他在寻找波迪尔街区66号的住户。远远的，他在目的地旁的长椅上看见一个戴着帽子的白发青年，戴着耳机，精灵似的，微闭着眼睛呼吸新鲜空气。季飞鸿心念一动，预感这就是他想要找的人。